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二章乌姆里奇教授第五十一集。 事先不需要练习吗？ 帕瓦蒂不敢相信地问。 难道你是在对我们说，我们第一次使那些魔咒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吗？ 我再说一遍，只要你们把理论学得非常扎实。 理论在现实世界里有什么用？ 哈利又把拳头高高举起，大声问道。乌姆里奇教授抬起目光。 这是学校，波特先生，不是现实世界。 他轻声说。 那么，我们不需要做好准备，迎接等在外面的一切吗？ 没有什么等在外面，波特先生。 哦，是吗？ 哈利说。他的火气一整天都在内心暗暗翻腾，此刻已临近爆发点。 你想象谁会来攻击你们这样的小孩子呢？ 乌姆里奇教授用亲昵的可怕的声音问道。 让我想想。 哈利用假装若有所思的口吻说。 也许伏地魔？ 罗恩倒吸一口冷气。拉文德布朗发出一声低低的尖叫，纳威一歪身从板凳上摔了下去，然而乌姆里奇教授却没有显出害怕的样子，他只是盯着哈利，脸上露出一种恶狠狠的心满意足的表情。 格拉芬多扣十分，波特先生。 教室里一片沉默和寂静，大家要么盯着乌姆里奇，要么盯着哈利。 好了，让我把几件事情弄弄清楚。 乌姆里奇教授站了起来，身体朝前探着，两只手指短粗的手掌按在讲台上。 有人告诉你们说，某个黑巫师死而复生了。 他没有死。 哈利生气地说。 但是没错，他回来了。 波特先生，你已经让你们学院丢了十分，别再把事情越弄越糟。 乌姆里奇教授一口气说完这句话，眼睛看也没看哈利。 正如我刚才说的，有人对你们说，某个黑巫师又出来活动了，这是无稽之谈。 这不是无稽之谈， 哈利说。 我看见他了，我跟他搏斗了。 关禁闭，波特先生。 乌姆里奇教授得意洋洋地说。 明天傍晚5点钟，在我的办公室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无稽之谈。魔法部保证你们不会遇到来自任何黑巫师的危险。如果你们仍然心存疑虑，请务必在课后来找我。如果有人用黑巫师死而复生的鬼话吓唬你们，我倒很愿意听一听。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，我是你们的朋友。好了，请大家继续阅读第5页，入门基本原理。 乌姆里奇教授在他的讲台后面坐下了，哈利却站了起来。同学们都呆呆地望着他，西莫看上去半是害怕半是好奇。 哈利，不要！ 赫敏小声警告道，拉了拉他的衣袖，但哈利一甩胳膊，不想让他够到。 那么照你的说法，塞德里克·迪格里是自己死掉的了？ 哈利问，他的声音微微发颤。全班同学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因为除了罗恩和赫敏，他们谁都没有听哈利谈论过塞德里克遇难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。他们急切地望望哈利，又望望乌姆里奇教授，只见他抬起眼睛盯着哈利，脸上再也看不见一丝假笑了。 塞德里克·迪格里的死是一场不幸的事故。 他冷冷地说。 是谋杀， 哈利说。他感觉到自己浑身发抖，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件事，更不用说当着30个竖起耳朵聆听的同学的面。 伏地魔杀死了他，你明明知道。 乌姆里奇教授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有那么一刻，哈利还以为他要冲自己失声尖叫呢。可接着他用那种最最温柔最最嗲声嗲气的小姑娘一般的声音说道。 过来，波特先生，亲爱的。 哈利把椅子踢到一边，从罗恩和赫敏身边绕过， 走向讲台，他可以感觉到全班同学都屏住了呼吸，他实在太气愤了，根本不在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乌姆里奇教授从他的手提包里抽出一卷粉红色的羊皮纸，在讲台上摊平，用他的羽毛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，匆匆地写了起来。他身子伏在讲台上，因此哈利看不见他在写什么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过了一分钟左右，他卷起羊皮纸，用魔杖敲了一下，羊皮纸就自动牢牢地封死了，使哈利无法打开。 亲爱的，把这个拿给麦格教授。 乌姆里奇教授说着，把羊皮纸递给了哈利。哈利一言不发，从他手里接过羊皮纸，也没有回头看一眼罗恩和赫敏，就离开了教室，反手把门重重地关上了。他顺着走廊飞快地往前走，手里攥着给麦格教授的便条，转过一个拐角，他猛地撞上了恶作剧精灵皮皮鬼。他是个长着一张阔嘴巴的小个子男人，正平躺着悬在空中，像玩杂技一样抛接着几个墨水池。 哎呀，是傻宝宝波特！ 皮皮鬼咯咯笑着说，让两个墨水池落到地上摔得粉碎，墨水溅到了墙上。哈利赶紧往后一躲，大吼一声， 滚开皮皮鬼！ 皮皮鬼说，在走廊上追着哈利，在他上方往前飞，一边调皮地斜眼看着他。 这次又犯了什么事儿？我亲爱的傻宝宝朋友，脑子里听见声音了，眼前又幻觉了，又开始说。 皮皮鬼大声地嘘了一声， 拐枪了！ 我说了，别来烦我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转身跑下离他最近的一道楼梯，但皮皮鬼平躺在他旁边的栏杆上也滑了下来。 哦，好多人以为他脾气棒，波特波特傻宝宝，有些人心肠不算坏，知道他只是太悲哀。皮皮鬼心里最清楚，说他是发疯犯糊涂。 闭嘴！ 他左边的一扇门突然打开，麦格教授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神色严峻，微微透着疲惫。 你到底在嚷嚷什么，伯特？ 他厉声问道。皮皮鬼开心地咯咯笑着，嗖的一下消失了。 你怎么不去上课？ 我被打发来见你。 哈利生硬地说。 打发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打发？ 哈利把乌姆里奇教授的便条递过去，麦格教授从他手里接过，皱着眉头，用魔杖一敲，把封口撕开，展开读了起来。他读着乌姆里奇写的文字，眼睛在方方的镜片后面飞快地来回移动，每读完一行，眼睛就眯得更紧一些。 进来，波特。 哈利跟着麦格教授走进他的办公室，门在他身后自动关上了。 怎么回事？ 麦格教授突然厉声对他说。 这是真的吗？ 什么是真的？ 哈利问，语气咄咄逼人，他本来不想这样的。 教授， 他又找补了一句，努力使声音听上去礼貌一点。 你真的冲乌姆里奇教授大吼大叫了？ 是的。 哈利说。 你说他是个骗子？ 是的。 你告诉他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？ 是的。 麦格教授在他的书桌后坐了下来，紧皱眉头望着哈利，然后他说， 吃一块饼干吧，波特。 吃什么？ 吃一块饼干。 他不耐烦地又说了一遍，指着桌上一堆文件上的一个彩格图案的饼干盒。 坐下吧。 以前曾经有过一次，哈利原以为要被麦格教授狠狠教训一顿，结果却被他选进了格兰芬多学院的魁地奇球队。此刻他坐在麦格教授对面的椅子上，自己拿了一块生姜蝾螈饼干，感觉就像那次一样迷惑不解，不知所措。麦格教授放下乌姆里奇教授的便条，非常严肃地望着哈利。 伯特，你需要小心呐。 哈利咽下嘴里的生姜蝾螈饼干，瞪着他。他的语气跟他以前所熟悉的完全不同，不再那么敏捷、干脆和严厉，而是低沉的、忧心忡忡的， 似乎比平常更有人情味。 在多洛雷斯乌姆里奇的课上不守纪律，你付出的代价可能要比学院扣分和关禁闭严重的多。 你这是什么？ 波特，用你的常识想一想。 麦格教授厉声地说，突然又恢复了他平常的腔调。 你知道他是什么来头，你一定知道他会去向谁汇报。 下课铃响了，他们的头顶上和周围响起几百个学生同时走动的嘈杂声。 这里写着，他这个星期每天晚上都要罚你关禁闭，从明天开始。 麦格教授又低头看了看乌姆里奇的便条，说道： 这星期每天晚上？ 哈利重复了一遍，简直被吓坏了。 可是教授，难道你…… 不行，我不能。 麦格教授断然地说。 可是 他是你的老师，他完全有权罚你关禁闭。你明天下午五点钟到他办公室去，开始第一次。记住，在多洛雷斯乌姆里奇身边要千万留神。 可我说的是实话。 哈利愤愤不平地说。 伏地魔回来了，你知道的，邓布利多教授也知道，他已经…… 看在老天的份上，波特。 麦格教授听见哈利说出伏地魔的名字，脸部肌肉很厉害地抽搐了一下，生气地睁了睁眼睛，说道： 你真的以为问题在于说实话还是说谎话吗？问题在于你必须低着头做人，尽量不招惹麻烦，管好你自己的脾气。 他站了起来，鼻孔张得大大的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哈利也跟着站了起来。 再吃一块饼干吧。 他烦躁地说，把饼干盒推给了哈利。 不用了，谢谢。 哈利冷冷地回答。 别犯傻了。 他厉声道。哈利拿了一块。 谢谢。 他满不情愿地说。 多洛雷斯乌姆里奇在开学宴会上的讲话你没有听吗，波特？ 听了。 哈利说。 听了。他说进步将被禁止，这就说明魔法部企图干涉霍格沃茨。 麦格教授打量他片刻，然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绕过桌子为他打开了房门。 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很高兴你至少听了赫敏格兰杰的话。 他说，示意哈利离开他的办公室。